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94章，变天之兆。四幽默默地注视着陆星月那犀利的眼神，半响之后忽然笑了。他收回了手指，缓缓直起身，平静地开了口。依附的确在这幽冥界，而且还进过我的皇城。正如你用星旋盘所探测到的那样。四幽说着，看了眼陆星月手中紧攥的那枚指针乱转的指南针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怎么拿到你义父的星旋盘的，不过很可惜，这东西现在好像已经不起作用了呢。 星旋盘作为追踪气息的神器，能追踪的可不仅限于物品，而我一开始用这东西寻找的就是我义父。 陆星月冷冷说道。 照理说星旋盘一旦运作，不可能中途失灵，你是不是在背地里耍了什么手段？ 哼，如果真的是我出手的话，你的星旋盘早就化成粉末了。思悠轻笑一声，似乎很是不屑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东西之所以失灵，说不定是你义父不想被你找到，而特意施法干扰了呢？ 不可能！ 陆星月两眼一动，情绪有些激动。 我义父，他不可能躲着我。 哦，是吗？那他当年为何突然抛下你，一句话也不留的就此消失了呢？嗯？思悠冷笑道。 你！ 陆星月身体微微颤抖着。 我义父他不会这样对我，他当初说他要去趟幽冥界做笔买卖，结果一去不回，他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。 陆星月的声音越来越轻，他垂下视线，他看着手中的星旋盘，眼眸中涌动着落寞之色。数年前，对于你们弟弟来说应该算是数年前吧，你义父的确来到过我的九泉寨城，从我这儿要走了一件东西。思悠望着忽然抬起头的陆星月，缓缓说道。 一件东西？ 陆星月眉间微皱。 他要走了什么？ 哼，自然是地界所不存在的东西。思悠看着陆星月疑惑的眼神，平静地笑道。事到如今，告诉你也无妨。他当初要走的是一把能束缚人魂的黑铁长剑。 束缚人魂的黑铁长剑？ 陆星月一愣。 他要那东西干什么？ 谁知道呢？不过作为交换，他答应与我联手，帮助我实现我的计划。思悠轻笑着注视着陆星月，似乎在观察对方的反应。 你的计划？ 一想到九泉泉眼中那些亏了亡灵，陆星月不由心中一凉。 那后来呢？他为什么没有回地界？ 哼，你义父是什么样的法术水平你也应该清楚，我可没有能力束缚你义父，他回不回地界都不是我能控制的。思悠笑道。也许他的确回过地界，只是没来找你而已。陆星月牙关紧咬，瞪着 着私有。我知道你这几年一直在找他，甚至盗取龙骨钥匙，不惜以活人之躯冒险来幽冥界探寻他的下落。但事实却是你义父明明有能力来见你，却一直避而不见，不是？孙妖不急不恼，继续悠悠说道：我早就说过，你义父已经抛弃你了，与其执着于他，不如加入我的麾下。 住口！我不信！ 陆星月捏紧了星旋盘，狠狠地说道：不管当年情况如何，至少这只星旋盘告诉我，他现在就在皇城，你把他藏哪儿了？说！ 唉，真是不撞南墙不死心。思瑶叹息着，轻轻摇了摇头。如果你坚持，我可以带你去见他。不过，有件事我要知道，你先前在九泉泉眼里到底看到了什么？ 我在那里看到了什么？与我们此次交易的内容无关，少扯开话题。 哼，真的是无关的事吗？ 自由眯起眼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： 你能不能见到他，恐怕就取决于你是否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了。 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陆星月双眼再次迸发出锋利的光芒，缠绕在思妖脖颈上的锋利钩索也开始慢慢勒紧。 你要是出尔反尔，可别怪我。 话音未落，却见思妖忽然猛地出手，一把抓住了缠绕在喉间的钩索。在那一瞬间，凛冽的冰霜立即在光索上集结，并朝着陆星月蔓延而去。陆星月见状脸色大变，立即闪身试图拉开距离，却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自己的脚下早已漫起了一片冰霜，将他的步伐牢牢固定在原地。砰的一声，被冻结的钩索在思幽的弹指一挥中化成了碎冰，消散在半空。见势不妙的陆星月神色一凛，随即毫不迟疑地将手探入怀中，但还没等他来得及摸到怀中那枚最后的武器，他的动作忽然凝固住了。只见一枚锋利的冰锥正凌空抵在他的后脑，冰冷而透着杀意。 你是不是以为只要在这里用龙骨钥匙撕开空间裂口，就能逃出升天？嗯？ 思幽冷笑着，伸手探入陆星月的怀中，取出了那枚散发着绿光的晶莹钥匙。 你觉得我之前花了那么久时间和你聊天是为了什么？既然你处处提防着我，而我又岂能不留个心眼？ 你卑鄙无耻，背信弃义！ 陆星月愤怒地大吼道： 哼， 自从你违逆我的意思，带着那个活死人进入九泉泉眼之时，你已经首先背弃了我们的约定。 自由冷漠地说道，将龙骨钥匙收入怀中。 我原本不想做到这种程度，但既然被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，即便你不愿意，我也必须把你留下来了。 说完，四幽伸手一挥，层层冰霜开始沿着陆清月的双腿蔓延而上，渐渐覆盖至全身。 再见了，异界商人 陆星月。 轰隆隆， 低沉的轰鸣随着剑影的雷光慢慢远去，一个戴着斗篷的黑影矗立在阴影之中，平静地目视着窗外那消失在天幕边缘的金色雷电，不知在考虑着什么。 终于走了吗？ 黑影呢喃着，金色雷电的余光映照在其眼眸之中，最后消失在深沉的墨色之后。 主人，原来你在这儿。 一个女人的声音忽然从身后响起，只见一名干瘦的侍女缓缓走出黑暗，朝着黑影恭敬地行了个礼。 那边的事都解决了。 黑影没有回头，只是平静地开口问了一句。 是的，那两人已经被私有捕获，龙骨钥匙也到手了。 侍女回答道。 只是真没想到，那个叫江瑶的活死人竟然在泉眼里妖力失控，破坏了一部分法阵，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修复后才能重新启动制作傀儡亡灵。 哼，那种级别的妖力把整个泉眼毁了都不足为奇。 黑影冷笑道。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既然他能拥有那种妖力，那说明之前从圆秋山七星树魂阵中释放的那一波的确被他拿走了。 我们当初筹谋数年，好不容易设局破坏了七星树魂阵，但到头来却被那小子捡了便宜。 侍女低声说着，脸色似乎有些阴沉。 不过那活死人竟然有本事吸纳那一魄，这也着实出乎意料。 善改天命的活死人吗？搞不好他其实是…… 黑影沉吟着没有说下去。 主人，这件事非同小可，我们是不是得尽快告知上面？ 侍女询问道。 不必，反正这次的事儿结束后，该回收的还是会回到我们手上。 黑影干脆地否定道。 为避免节外生枝，这次在九泉泉眼里发生的事暂时不要说出去。 主人，您如此顾虑难道是因为怕连累那个孩子吗？ 侍女犹豫了一下，小心翼翼地看向面前的黑影。 您之前在泉眼里还曾出手替那个孩子挡下了砸向他的石碑，您果然还是放不下他吗？ 黑影没有说话，他沉默着转过身，冷冷地俯视着侍女，后者顿时浑身掠过一片寒意，忙不迭地单膝跪下，郑重地补充道： 属下并无恶意，当初属下重伤濒死，多亏主人出手相救才挽回一命，属下对主人绝无二心，属下只是担心万一被那孩子发现了您，恐怕会对我们的计划产生影响。 放心吧，他发现不了的。 黑影转过头重新看向窗外阴沉的天色。 倒是地界那边似乎灵玉台已经顺藤摸瓜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， 这才是你需要考虑如何应对的事儿。 是，属下明白。 侍女点点头，随即站起身。在窗外透来的隐约光线中，只见那名侍女渐渐褪去了那张普通的面皮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精致妖艳的美貌脸庞。不仅如此，连她那副干瘦的身躯也在妖气中开始发生巨变，露出了她原本玲珑有致的身材。 地界的局已经大体布置完成，而且龙骨钥匙也已拿到，计划随时可以启动。至于那把黑铁长剑，虽然落到了凌玉台手里，但我可以向您保证，他们什么都查不到。 女子说着，鲜红的长指甲拂过耳畔的黑色长发，淡蓝的瞳孔中闪烁着冷酷的色彩。 至于叶家那边，似乎有些小家伙在暗地里搞事儿，不过您放心，属下一定不留痕迹地处理干净。 你安排好就行。 黑影淡淡地说着，手中轻抚着一枚散发着金光的物件，而视线则依然定格在雷声渐远的阴沉天幕中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 变天了，不管是幽冥界也好，地界也罢，这场跨越千年的狂风暴雨已经开始了。